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车打开门，到夜深回家的路灯，演绎不同人生同样一座城。你从哪里来，落地生根，想家时心会不会疼，却还微笑着人。就像我平凡如草根，凡的生命多强韧，不用谁的身份为我加分。汗水灰尘下的高贵灵魂，我们每个人努力生活的人，谁不是骄傲的巨人？最热血的青春，最生命多强韧，不用谁的身份为我加分。汗水灰尘下的高贵灵魂，我们每个人努力生活的人，谁不是骄傲的巨人？最热血的 听众天域天成点的一首歌啊，来自丁克森演唱的《草根与巨人》。这里是仙偷客栈，各位好吗？我是貂蝉。今天啊，不是最近啊，有看一部真人秀节目叫《中餐厅》，有听众看了吗？是赵薇，然后黄晓明、张亮，还有周冬雨，以及还有湖南卫视的主持人，他们五个人来参与到其中。这样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叫《中餐厅》，是把这个餐厅呢开到了泰国的一个海边上啊，离海边很近，然后呢做的都是中餐。然后今天呢，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发朋友圈， 他说呀，都说外国好，外国风景好啊，景色好啊，购物方便呀、啊、等等一系列的好处，但是我说外国有火锅吗？有烤肉吗？有烧烤吗？有麻辣烫吗？我觉得像我这种能吃啊吃货的人，到国外啊我得饿死。像我这么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火锅，喜欢吃川菜的貂蝉，到外国怎么活呀，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来给所有听众推荐一家川菜店。说呀，这家川菜店号称是川菜界的爱马仕。大家都知道这个爱马仕是一个奢侈品牌，说到川菜界的爱马仕，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呢？菜品很贵，然后店的景色很好看，是不是？说呀，如果你去到这家店呢，真的是一定不会后悔的。说呀，一提到川菜，想到了第一个就是啊，一手攥着这个餐巾纸，一手忙不停地往嘴里这个扇气儿的这样一个场景，因为太辣了。尤其啊，像我们这种漂亮的小仙女，对不对？所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景色特别好、菜品特别丰富的一家川菜店。这家川菜店呢，是位于慈云寺的苏宁生活广场，开了一家精致的成都菜馆，叫映水芙蓉。说呀，不光吃的正宗，而且美的一塌糊涂，绝对是京城川菜馆里的颜值担当。确实啊，一进到这个店里面啊，就被门口的这个仙气儿吸引过去了，有小桥流水，有仙气萦绕，还有随处可见的芙蓉花元素。若不是里面的菜太香啊，真想到门口就玩一会儿，自拍一会儿了。站在门口真不像是一个吃川菜这样的一个菜馆。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我你喜欢的吃的川菜是什么，或者说你吃过川菜值得推荐的一家川菜店是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这一首歌是来自听众刘贺家点的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

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大地听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在转冷的时代，幸福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非曾经眷恋他。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 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演唱的《鱼》，来自听众 Chairman 点的一首歌啊。他说今天心情差，感觉最近谁都想打我一顿。为什么呢？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应该是你想打别人呀，为什么是别人想打你呢？他还说呀，说吃川菜而不吃鱼香肉丝，乃与君子交臂而失之。其实川菜呀真的有太多好吃的了，水煮牛肉、水煮肉片、水煮鱼、酸菜鱼，包括剁椒鱼头，都是我喜欢吃的，你们喜欢吃吗？还有听众啊，这个天域天成说是先通客栈还是先偷客栈呀？我们是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啊，听众齐龙飞给我发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火锅的图片啊，一边辣锅一边清汤锅。你是在馋我吗？貂蝉饿着肚子呢啊，讨厌，最讨厌你这种人了。好了，开个玩笑啊，我们来继续说好吃的。 我才明白什么叫悔恨，也许我不是一个 刚才有介绍那一家店，可以说是川菜界的爱马仕啊，在慈云寺的苏宁生活广场开了一家精致的川菜馆，叫映水芙蓉。说呀，说一进到这一家店呀，就被店门口的这个环境所吸引了，有小桥流水，有仙气萦绕，还有随处可见的芙蓉花元素。店内优雅的环境，谁来啊都忍不住会赞叹一番。听说连餐具都是找景德镇的大师特别定制的。不过来这儿的最惊喜的还是菜品，还是好吃的，对不对？推荐的这家道菜啊，叫焦糖棒棒鸡。棒棒鸡啊，是吃过很多家了，把红油封进糖衣里的还真是头一次见。吃之前需要用勺子把糖衣给拨破，里面的红油就会流出来。这样的互动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啊？说鸡肉啊处理特别的嫩，红油也是辣的恰到好处，不用担心太抢味道，说明啊这个红油啊跟这个鸡肉都是恰到好处的。 要不然你会继续 而且呢，他们做的每一道小菜都是特别的精致，特别的好看。这道菜呢叫核桃沙律酿小番茄。哎呀，说到这道菜呀，是一个绿色的盘子，上面大概摆了能有七八个小番茄这个样子。说呀，一上桌啊，很多人都懵了，说好的生核桃和沙律呢？咬下去啊，才知道这些啊都藏在了小番茄的肚子里。番茄的酸味被甜甜的沙律中和，咀嚼中还能咬到香甜的山核桃的碎片，真的是一层层的惊喜，而且呢味道也是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那么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来告诉我你喜欢吃的川菜是什么，或者来告诉我你经常去吃的一家川菜馆是什么，值得推荐的都来告诉貂蝉，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的听众。刚才一位听众叫陆群，点了一首陈小春演唱的《成王败寇》，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 纵有挫折，我此生都奋斗；纵有怨怼，也是没恨仇。顽强纵无内疚，为何情和悔一化难收？每个教训叫此心伤痛够，偏激的心不爱让泪流。常言成王败寇，不计较有没有，当中那意义能透。若然败，每次听到每句说话，就明白绝未为命运低头。无论对否，未想过是命谁千秋。在歧路，我要试试远走或停留，是言败或是为愿望追求。无论对否，自己接受未休。每个教训叫此心伤痛够，偏激的心不爱让泪流。常言成王败寇，不计较有没有，当中那意义能透。若然败，我要去破过往这番仇，就明白绝未为命运低头。无论对否，未想过是命谁千秋。在歧路，我要试试远走或停留，是言败或是为愿望追求。无论对否，自己接受未休。成败与否，自己接受是否。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安阳伟业联合大众金融滴滴代驾盛夏狂欢，到店赢大奖，现场订车巨额优惠，九重好礼送不停。8月12日下午2点，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 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1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 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日出东方，划破乌云透着光，扬起手拍拍灰尘，大步走乘风破浪，飞越高山，飞越海，飞过万千阻拦，只要动心不怕难，急速勇敢向前冲，大有外力有，手牵手点亮心中的火，开心快乐大声说，大有外力有，英雄流泪不轻易就要出发，天高地大我不怕，扬起头耸耸肩膀，勇往直前不退让，飞越高山，飞越海，飞过万千阻拦，只要同行不怕 的手来颤抖，这是你的泪来流，不会你是真的来告诉我爱我一无所有。 这首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来自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了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仙偷客栈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推荐刚才介绍的那一家川菜店呀、啊，号称川菜界的爱马仕，叫映水芙蓉。映呢就是倒映的映，水花的水，芙蓉的芙蓉，映水芙蓉，在慈云寺的苏宁生活广场的一家精致的川菜啊，不光吃的正宗，而且呢环境也是特别的好。据说呀，连餐具都是找景德镇的大师特别定制的，哇哦！而且呢，每一道菜品呢都特别的精致。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叫崇州冲冲卷。说呀，这道菜真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了。川菜江湖中失传已久的崇州冲冲卷，竟然让他们还原了，不光还原，甚至还动用了分子料理这样的黑科技，将芥末处理成一颗一颗的小球，保证食客在食用的过程中不会一口被芥末味儿给呛到。哇哦，真的是做得特别的精致啊，是一个小卷卷，像肠粉那个样子的，然后上面呢有大概有五六个的白色的小球是芥末球，还有一个绿色的是葱汁球，哇，做得特别的精致。继续的这道菜呢叫拌南极海藻，南极就是那个南极北极的那个南极啊，拌南极海藻。这道菜看起来虽然说特别的不起眼儿，但里面的海藻可都是店家从南极空运过来的南极海藻，不是在哪里都能吃得到的。这道菜呢酸甜鲜，是一款非常称职的下酒菜。哇哦，南极的海藻有听众吃过吗？没吃过的话呢，可以去这家店来尝一尝，看看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好吃。这道菜呢叫烧焦凤尾虾。别看这道菜中啊说有满满的一锅的这个藤椒，看着没什么食欲，却一点儿都没有被麻到被辣到的感觉。厨师将藤椒特别的香气呢提取出来，与虾子的鲜融合在一起，形成另外的一种风味。除此之外呢，虾肉还特别的 Q 弹，第一次吃到这么嫩的虾，哇哦，看样子很好吃哎， Q 弹，而且又不是很麻，不是很辣，不会让你失望的。继续的这道菜呢叫烟熏九尺镇板鸭。照着仙气儿上来的板鸭，就是在一个盘子里，上面有一个罩，把这罩一打开之后呢，会冒着烟儿，就是仙气儿，看着就不一般。说呀，这仙气儿可是带着烟熏味儿的。人人都知道啊，九尺鸭肠，其实九尺镇的板鸭才是那里的招牌，肥而不腻的鸭子搭配上九尺镇特有的烟熏手法，原汁原味的把远在九尺镇的美味搬到了映水芙蓉，搬到了京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一家川菜馆啊，据说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这家店呢在慈云寺的苏宁生活广场开了一家特别精致的川菜，叫映水芙蓉。刚才这位听众齐龙飞又给我留言了，他说呀，看在美女貂蝉饿着肚子为我们主持的份上，特别想点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哎呀，我想知道你是到底是什么存心呢、啊、我不想在人民广场吃，我想在直播间里面吃炸鸡，你说可以吗？好了，开个玩笑，来到这一首阿肆演唱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也像从前般爱我，只是人缘需要见你。

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董可可演唱的《怪我喽》，来自这位听众，我不知道你叫什么，是一堆字母还有方块，点了一首《怪我喽》。貂蝉不能在直播间里吃炸鸡，怪我喽。貂蝉饿着肚子来主持闲头客栈，怪我喽。你是这个意思吗？好了，开个玩笑，我们继续来推荐刚才介绍的那一家店。说呀，这个是川菜界的爱马仕，不仅呢菜品好，环境也非常好，位于慈云寺的苏宁广场的一家川菜店啊，叫映水芙蓉。据说呢，他们这儿的餐具都是找景德镇的大师特别定制的。不过呀，最惊喜的还是菜品。刚才介绍了很多呀，有核桃沙律，绿小番茄，还有焦糖棒棒鸡，还有崇州冲冲卷，拌南极海藻，都是一些特别精致，看样子特别好吃的菜。那么继续的这一道呢，叫干锅牛蛙。他家的牛蛙呀可不一般，不仅食材新鲜，而且每只牛蛙呢都可是泡过牛奶浴的。哇哦，吃起来呢肉质更鲜美，细细品味还有一股奶香味儿。配菜里的青笋大蒜呢也都是非常入味儿。如果你是牛蛙的爱好者，可一定不能错过啊，一定要去这一家店尝一尝这一道干锅牛蛙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继续的这一道菜呢叫脆椒鸡。脆呢就是干脆的脆，椒呢就是树椒的椒，脆椒鸡。这道脆椒鸡就是这样放在玻璃盒子里面端上来的。哦，他们这儿的每一道菜的这个装盘的也是非常有艺术的。脆椒鸡的做法有点类似于辣子鸡，但是呢鸡肉个个的鲜嫩带汁儿，不像辣子鸡是那种炸的吃了水分的，裹着芝麻的辣椒吃起来呢满口香，而且鸡肉的量也是给的足足的。也再也不用担心在辣椒里找不到鸡肉的感觉了。哦，说鸡肉个个鲜嫩带汁儿，哦，一定很好吃的样子。嘿，这道菜呢叫招牌虾膏泡泸沽湖红米饭。 哦，这道菜呢就是一个字儿鲜。吃的时候呢，要将滚烫的虾膏汤倒入到盛满红米饭的石锅中，静置两分钟，慢慢搅匀，让红米饭吸收虾膏汤汁。这个汤可不一般啊，不光是虾膏，其实还放了十多种海鲜，慢火熬制了十多个小时呢。特别选用的是泸沽湖红米饭，特别的有嚼劲儿，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还有黑松露南瓜蒸温泉蛋，这个名字就很有诗意啊，黑松露南瓜蒸温泉蛋。如果你是跟女孩子一起来的，一定别忘了点这一道菜，飘着仙气儿上来的迷你小南瓜，看着就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好吃。南瓜里面呀，添置了珍贵的攀枝花黑松露，还有鲜嫩无比的三分熟的温泉蛋，混合着南瓜的香气，绝对是啊女孩子们的最爱，特别的好吃。还有啊，黑松露菊花豆腐汤，万万没想到啊，川菜见长的应水芙蓉竟然如此的精湛的刀工，汤里面的菊花可是厨师用豆腐细心雕刻而成的，豆腐能雕刻成菊花，这个刀工真是不可小觑呀、啊！配上鲜美的鸡汤和黑松露，入口鲜甜，回味无穷。哇哦！这家店呢是位于慈云寺北里118号苏宁生活广场4楼，叫应水芙蓉。虽然说这一道川菜馆可以称为川菜街的爱马仕，但是人均消费真的是不算贵，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真的是不贵啊。环境好，菜又好吃，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尝一尝这家川菜店，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也希望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我留言，来告诉我你喜欢吃的川菜是什么，或者说来告诉我你经常去吃的一家川菜店是什么值得推荐的，那么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啦，节目的最后来放一首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祝所有听众都能够天天开心，晚上啦回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元气满满的，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拜拜哦。 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 的杯子。